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岁月，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儿晚上吃点什么？ 今天晚上我中午吃的多，现在不太饿 啊。今儿晚上应该吃饺子。 还吃饺子？ 明天吃炸酱面。 炸酱面、哎呀，就想吃什么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已经不卡在什么特殊的日子，比方说冬至啊、过年，你就发现其实就是借个由头随便吃点什么， 随便吃点， 就随便吃点什么。 哎呀，反正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哈，除了这个空气质量呢不是特别透亮，但是很奇怪，透过我们直播间能看见月亮 啊。 你看见了吗？ 这看起来不像是雾霾，像是雾， 反正是一个圆圆的月亮啊，这个还挺好看的。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能看见啊，在东偏北的方向能看见特别漂亮的月亮。 是的， 是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事情呢，就是觉得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它不太漂亮，这事 比嗨也不能说。比如说您家里边这个楼房哈、你有没有4层？有没有13层？有一些小区啊，他这个认为这个不太吉利，当然是封建迷信了吧，他就把4楼啊、13楼啊都给取消了。彭先生他们家住这小区啊，10号楼某单元的4楼01室。 这4楼就是物理上的4楼，一二三四。 对，从3年前搬进来的时候，门牌号啊一直写的是501。 这让5楼的朋友怎么办呢？ 就5楼就601呗。 大家数学都不好。 反正就是前天上午10点多正在加班的他就接到邻居电话，说有人啊正在从他们家往外搬东西呢。 哎呦，招贼了。 彭先生就赶紧请假回家了。下午3点多彭先生到家之后发现家里边的锁还被换了。 哎呦，这贼还给换了个锁。 对，一看就不是一般贼啊。屋里边的笔记本电脑、 iPad、 塑料袋、衣物以及抽屉里边的东西全被搬走了。彭先生说除了冰箱、沙发这些大件几乎全被搬空了。哎呦，自己珍藏的邮册和家里的照片都没了。 这贼倒是什么都拿呀。 彭先生赶紧就报警了，并且联系了物业，这才知道原来啊是5楼新搬来的业主新邻居啊走错门了。 这不闹着玩，走错门、你怎么进的屋，怎么换的锁，这是生生破门而入啊。 可说呢，这里边的事儿还比较曲折。昨天下午呢，彭先生家里边依然是一片杂乱，衣物、电子琴、洗漱用品这些都堆在客厅和卧室。平时家里边特别干净整洁，回来之后发现家里边特别乱，桌子上还有很多烟头，这马桶也坏了。彭先生的妻子说12月8号这门锁刚被误撬了一回，也是楼上的住户认错了门。楼上原来的业主啊，由于个人原因长期不在家，误把4层的他当做自己5层的自己的家，501嘛。于是把门就给撬了。后来邻居看到之后呢，及时联系了彭先生，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误会发生。 5楼那住户还没有习惯自己是601。 是是是、彭先生说他所在的居民楼一共11层。当初啊，这个开发商所谓的为了避讳啊，就是这把4层的住户的门牌改成了5层。5层呢改成了6层。以此类推，顶层11层就变成了12层。 可实际上只有11层。 哎呀，记者注意了一下，除了楼层号、门牌号，这个楼的电梯号里边也没4层。彭先生报警之后呢，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就把双方叫到派出所协商。 这个彭先生楼上的新搬来的业主刘女士也承认，我进错门了，而且把物品我连夜还给你哈。 这也真是心够大的，你进错门，你里边东西不认识啊？ 这个事儿说的可说他曲折呢。 那照片不认识啊？ 这真是曲折，真不认识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这里边可说的话长了。这个刘女士说呀，这套房产之前不是她自己的。这不是有官司打官司了吗？ 嗯， 不久前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房屋由他接管。 哦， 啊，这个他判决生效之后呢，法官还陪他到住建委办了房产证。这不是前天刚拿到房产证吗？刘女士说，因为房屋要对外出租，她联系原的这个房主呢，要求你把屋里东西搬走。但是原房主说，我这个最近比较忙，新的租户马上要入住了，这才想把东西给搬出去。啊，然后等他回来之后才还他。 这彭先生遭了殃。 哎，刘女士说，她直接拨打了开锁公司的电话，拿着法院对501室的判决执行文件、身份证，开锁工人一看，哟，这证件都齐呀，于是就把4层的501的房门给敲了，东西就给搬走了。 法院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他们小区是没有4楼的呀。 是，反正房产证写的是501啊。 嗯。 刘女士还赔偿了彭先生1000块钱，包括600块钱的换锁费、400块钱的误工费。彭先生说，他对小区物业还是有一些不满的。首先，这楼层号、门牌号、电梯号一直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啊，自己家因此还被误撬了2回，这物业没改过来。其次呢，别人开车往外拉东西，你小区保安怎么不拦着点呢？ 嗯， 反正你说这算乌龙吗？ 反正这事你要指望这物业改过来，我倒觉得不大会。他一开始设计就没打算设这4层、13层的时候，人家后面我估计也不会改。 关键这个乌龙闹的呢，也是因为新房主啊，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啊，所以呢才会发生这样的乌龙。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乌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咱真得细心点。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学习的时候，老师说你马虎 啊， 这可能才是这个。作文啊，或者是试卷 标点符号、错别字啊， 哎，算术题上、试卷上的马虎。 对， 但是生活当中，你要是这个一马虎出了乌龙，这事儿可能就稍微麻烦一点。 对，都觉得差不了太多。其实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呀。 对啊，所以生活当中充满了戏剧性嘛。张伟爱说，这还算是无巧不成书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马虎的事儿。 行 啊，您生活当中遇见没遇见过马大哈？ 嗯， 您自己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小马虎？在年终岁末的时候，也算三省吾身一下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马虎的事儿。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提个问题啊， 嗯， 吃竹子的熊猫究竟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呢？还有一个问题， 你到底 恐龙是不是真的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这个肯定吧。 还有一个问题，海洋里的鲸类动物和陆地上的谁是亲戚呢？ 明白一件事情 啊， 王哥是个问题少女。 不是，这问题不是我提的 啊， 这是今天上午啊来北京参加边疆少年京城科普行，新疆喀什的小伙伴们参观中国古动物馆的时候 啊， 人家老师们向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 哦，这是问小朋友的问题。 哎， 小朋友、大朋友其实都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以互动啊。这个长达22米的马门溪龙，凶猛的掠食者霸王龙，以及中华第一龙许氏陆丰龙，馆内陈列的远古化石让这些孩子们大开眼界。 是， 人家说啊，这个古动物园动物馆的馆员苗老师就提问说，大家伙相信吗？其实啊，这恐龙还真的没有完全灭绝。 嗯， 恐龙就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恐龙的存在。 真的假的？ 一听苗老师这话，同学们就不可能，老师在逗我们玩呢嘛， 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啊。人家老师就说，同学们你们看哈，这只恐龙上身上长着薄膜的结构， 嗯， 大家开动脑筋，觉得它像什么呀？像翅膀，像鸟的翅膀。同学们这时候还挺聪明的啊，就开始纷纷作答。苗老师也告诉大家啊，说2000年啊，中国呢就发现了能够爬树的小盗龙、树栖龙，以及长着飞羽就能飞的那个、有助于飞行的那个羽毛的近鸟龙等小型恐龙。这就证明啊，鸟类的祖先呢曾经它不是飞在天上的，它是上树的。 哦、 啊，并且呀，用4个翅膀在树和树之间滑翔。 哎呦， 说现在的鸟类一共是有10000多种，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就是恐龙的后裔 啊！鸟是恐龙的后裔。 那这么说，我今天中午还吃了红烧恐龙翅膀呢。 你吃的是什么呀？ 红烧鸡翅膀啊。这 鸡和鸟还是有区别的吧？ 也是鸟的一种嘛， 也算禽类是吧？ 当然是了。 哦， 下一个问题刚刚问过大家哈，这熊猫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呀？ 吃竹子。 吃竹子它还真不是食草动物 啊。 啊，这大家伙答错了。苗老师跟大家说啊，其实熊猫啊是地地道道的肉食类动物， 嗯， 而且它也不是杂食类，它就是纯肉食类动物。 那它为什么吃竹子呢？ 其实啊，大熊猫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才演变成了以竹子为生的素食者， 嗯， 到底是为什么啊？具体原因呢，在科研领域还是个未解之谜。 哦，原来它是吃肉的。 对， 现在吃素了。 它现在以吃竹子为主，但还不完全吃竹子。之前不是说了吗？有些动物园那熊猫出去追孔雀，然后吃那个竹子桶里的小老鼠，这都是熊猫干的事儿。 嗯， 还有说那个生活在海洋里的鲸鱼和海豚啊，其实是从陆地上搬家到海洋里的。 嗯， 这个有趣的知识点让孩子们感觉很新奇啊。说陆地上那些偶蹄类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是有亲缘关系的 啊。牛和羊就是偶蹄的。 没错，牛和羊和谁是亲戚 啊？ 是鲸鱼的亲戚。 牛和羊是鸡， 应该不知道了吧？ 真不知道。 苗老师还跟同学们说啊，其实啊，河马也是鲸类动物的近亲。 哦，他们也是一家子。 大家都知道河马是水陆两生啊，经常在水里边泡着，张着大嘴。只是由于他们现在是进化的过渡阶段，指不定多少年以后，那河马就注定在水里安家了呢。 哎呀，你说这个大自然哈，这是自然博物馆里边长知识。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放寒假，不光小朋友去，大人也应该去回回炉啊。这个有很多的知识，其实我们都是不了解的。 还真未必说这些知识， 啊， 就到了博物馆，到了这动物园里边说什么，咱都知道，还真未必。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小嘛，我就买了好多这些图册，跟孩子讲，哎呀，宝宝，这是海狮，这是海象，这是海豚，这还能看。有些鸟你还真不认识， 哦，你别海狮海象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楚，说海狮海象海豹哪个带耳朵哪个不带耳朵，这一问还真蒙圈呢。 这个都是大的，你比如说章鱼乌贼，这个还有鱿鱼，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反正有爱吃自然的，有爱吃剩饭的，还有爱沾芥末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知识啊都是活到老学到老， 是 啊，所以有机会咱们也去补补这个缺啊，就是不是就是叫什么查漏补缺重重垫， 对对对， 时不时去看看挺好。 其实也拓展了我们日常生活状态的眼界， 啊， 有的时候每天面对着工作加班文件那些文稿什么的啊，去动物园啊，去水族馆看看大自然当中我们这些其他的小伙伴们啊， 嗯， 也许就会感觉到一种别样的惬意呢。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马虎啊，嗯，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那时花开自己就说，我就是一个马大哈，在家门口的公交站上啊，经常坐错车。 嗯， 车一站也不看清楚了，是不是要自己去的地方就上去了？哎呦，坐错好几回了，也不长记性。 这是急脾气。不按博心说啊，我同事给别人提供项目报告，落款日期2月31号，这日子空前绝后啊。 二月，原来我们那时候这个开玩笑啊， 嗯， 说我要结婚了，这个在哪儿拜了摆酒席， 要不然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要辞职了， 哎， 要离开这个岗位了， 日子都是这一天， 要不然就是11月30号。11月31号，对对对， 这个还好。有的时候你比如说2月30号， 嗯， 这个迷惑性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还伸出小拳头来数一数，一月大，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这都是什么？ 这是手指头上这，你看看，我们把手啊攥一个拳头，然后我们就发现啊，这骨关节上就会鼓几个包，小拳头上，从那个食指下边的那第一个包啊，那就代表一月份鼓出来的包，就是一月大。二月份呢，就在那个两个指缝之间，就是二月平，三月又大，就是31天，四月小，就是30天。以此类推，七月大，八月大，就是七月数完五指之后再数回十指，依次往下数都是准的。 这80后啊， 啊， 就是不行。 这是我70后的老师教我的， 还掰着手指头数。像我们有机会，咱可以说说过去的那些经典的 啊， 什么歌谣也好， 啊， 常识也好。像我们这些70后都会背那句13、50、80腊，31天永不差。你背过吗？ 13、57、80腊，不是13、50、80腊。 哦，对，13、57、80腊，这个怎么背差了呢？是马虎吗？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马虎啊，这个第一呢，是有些人说了，像张永辉就说，我的工作不允许马虎，差一分钱都平不了账，账这个就不能下班，所以必须认真。看来是一位财务工作者啊。小虎这位同学说，我的同学是个马大哈，去年我们在学校演出，他拿了一顺边的鞋出去了啊，而且呢还是一只一样啊，一只这个船鞋啊，一只靴子，这是演京戏嘛。而且还说我是小虎，小虎和马虎还是有区别的。 迪迪就说，我就时常马虎，家里买家具的时候，我又不是量错了尺寸，衣柜比墙还多出了一块。 衣柜比墙长了是吧？ 这强迫症可看不了这个。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啊，还得细心一点。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有一份数据特别的让我们眼前一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一数据哈，夜间居民停车免费比例高达60%。白天开车去城六区办事儿，也有86%的人能够享受免费车位。这个数字呢，也甚至高于2005年的73%。也就是说，白天去城六区办事儿，有86%的人能够享受到免费车位。 都哪儿来的那么多免费？找个车位都不容易， 哎、 还免费的？ 消息一出，令人难以置信 啊！ 研究中心的主任郭继福也坦言啊，实话实说，这也是目前本市停车面临的一个尴尬问题。这儿说的就是他这个数据所提到的免费停车，不单是指免费的停车位，还包括某些商场凭会员卡或者你消费之后可以在里边免费停车，以及路边的违法停车啊。违法停车倒是也是免费的，只要不贴条哈，贴了条之后这费用就高了去了。郭继福说，全市登记在册的路侧收费停车位一共只有40000多个，但是大街小巷你算算停了多少车呀， 可不能细算。 哎呀，市民赵女士就经常这样所谓的免费停车，比如说她说了，去西直门附近逛街啊，我就把车停在同学单位，去西单啊，我就停胡同里边，甚至有一些人还制作了一些地图，比如一些某网站啊，你比如说输入协和医院，立刻就能显示出周边的免费车位。 还有这个 免费车位看起来很美好，其中很多都是违法停车啊，这个违法停车也带来交通秩序的混乱以及窗户上那小白条。 是呗。 面对这个免费停车现象，最明显的其实是老旧小区。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停车设施管理处的处长就说，希望引入商业模式，聘请企业进行管理，政府部门同时对企业进行定期考核，希望设立相应的惩罚制度。人家说了，无论是新小区还是老旧小区，解决停车问题还需要执法尺度一致。 哎， 比如说有些街道它收费，但是旁边这路上就是免费的，因为管理和执法完全没有这个完全覆盖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收不到成效的。交通部门说了，说目前全市既有车位是290万个左右，但是市交管局今年1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市有561万辆机动车，停车缺口巨大。另外呢，本市机动车也比较集中，二环以里的区域，北京人均拥有车辆的水平是曼哈顿啊、东京啊这些城市的2倍。交通部门从10月份已经启动了车位普查，今后市民呢可以通过一些 APP 软件查到这些数据。主管部门呢也会利用这些数据动态盘活更多有效车位，引领市民合理出行。 这个好，这个好，太方便了，希望早日上线吧。 真好吗？ 动态盘活有效车位，这是随时你就能查得着啊，哪地方有车位，哪地方这比较紧张，这就疏导嘛，有效疏导。 有本书叫听起来很美， 但愿吧，但愿早日实现吧，是吧？ 反正这些数据我今天看完了之后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啊， 这个这些数据反正人家也是算得出来的哈， 是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北京的停车难确实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你停在一些收费合理的地方有可能挺贵，你停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可能贴条，而且扰乱这个交通秩序。 是的， 你停在一些看似像正规车位的地方，有可能遇见的是冒牌的停车管理员。 没错， 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拿出您的智慧好好解决一下。 年末呀，这大家伙都愿意带个点心匣子、点心盒子啊。但是现在啊，这 你变老派了。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一般不会带那个中式、老式的点心盒子、点心匣子，都订西式的蛋糕。 哦， 所以到年末呀，这蛋糕也成了订购的高峰期。 这不是都是过生日才吃蛋糕吗？ 不，就有的时候平常几个朋友来了，我当一饭后小甜点，我省着一人买一块，我买一大的大家分着吃，未必只有过生日才吃蛋糕。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习惯啊，很多年轻人都开始选择在网上订蛋糕。 嗯， 从传统的蛋糕品牌官网下单啊，还有用那种外卖 APP 尝鲜送蛋糕上门的。有不少人偏爱这个网络上啊网味十足的互联网蛋糕品牌，某些烘焙达人啊个人网店也来凑热闹，反正是各路卖家都来瓜分蛋糕市场的大蛋糕。 嗯， 不过呀，这网上一块十几厘米见方的蛋糕动辄那就得二三百块呀。 嗯，对， 不少消费者觉得，哎呦，我怎么连蛋糕都吃不起了呀。蛋糕傍上了互联网，看似是省去了店铺租金的这个大头。 嗯， 这价格怎么没见下去呀？ 说实话啊，现如今这个一说触网的，就是但凡有 app 的上网卖的都应该便宜。 就是啊， 按说这蛋糕也上网怎么真不便宜呢？ 还真没便宜， 是吧？ 就比方说啊，这很多朋友觉得想订蛋糕啊，我从网上订那蛋糕看起来都比那种实体店面的西点店的更有腔调。 嗯， 所以啊，这个小白领啊，这就在某网站上订购了一份1.5磅的黑森林蛋糕。 嗯， 巧克力味的，4个小时蛋糕就送到了，还挺快的啊。但是237块钱的价格还是让大家伙觉得小贵呀，哈，这吃的时候稍微有点心在滴血。同样是1.5磅的黑森林蛋糕啊，另一个网上的自主品牌卖到了258块， 这更贵。 而某个人烘焙达人的品牌啊，网店售卖的1.5磅黑森林蛋糕，加上运费也得200块钱。 你看，都是二三百块钱。 跟网上的这个相比啊，门店的价格反而稍微便宜一些。比方说那个咱们街头常见的蛋糕品牌啊，门店里卖的1.5磅的直径15厘米、1.5磅的蛋糕价格是158块，比网上那直接是便宜了100块。而且走访了多家这个大大小小的蛋糕房啊，1.5磅的这个黑森林蛋糕多数也就是100块钱出点头。 你看，这就有价格的区别了， 这一差100块呢。 是， 记者也发现啊，互联网蛋糕各个品类的均价呀，都比实体店这些连锁蛋糕店还要高一些。小蛋糕店价格最低，甚至能低到互联网蛋糕店的一半。 嗯， 这个网上蛋糕店啊，某品牌的创始人周凯元说，网友的口味是越来越挑剔，所以啊，在选料和工艺上，以及品类更新研发上，都更加贴合互联网热点和顾客的评价。 嗯， 这些都在无形之中为我们的蛋糕增加了价格。蛋糕网店店主都开始感慨啊，我们也贵也有原因。 嗯， 食材贵呀。 哦， 就比方说啊，那个1升的植物奶油25块钱， 啊， 天然动物奶油这价格就要70块钱了， 啊， 用天然奶油做蛋糕，那自然成本上去就得贵很多呗。 嗯， 人家老板还说啊，这个运送费、派送费、路费也得算到蛋糕的账本里。记者发现，互联网蛋糕呢，采取自建物流或者第三方来配送，配送费用都不会少于20块钱。由于没有门店啊，所以这些这个蛋糕房的厨房一般都是在郊区。 嗯， 从郊区往城里送，费用还会更高。蛋糕业界人士说啊，蛋糕门店的招牌呢，带来了客流和广告效应，并不需要像互联网品牌呀，把营销的成本分摊在蛋糕上。一些小作坊式的门店售卖的蛋糕啊，能跌破100块钱，主要是因为原料和手工成本不高。 所以你说这个想吃个蛋糕，还真的有的时候还挺贵的啊。 就各有各贵的原因。现在发现网络营销的价格比门店店铺租金费用还要高。 有的时候呢，这市场经济了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哎呀，什么时候能吃到又便宜又好蛋糕呢？ 嗯，说实话，就店面上一些小蛋糕铺啊，不到100块钱蛋糕， 嗯， 便宜是便宜，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大 口感、 大绿、大粉那个食用色素， 啊， 你看着，哎呀，挺触目惊心的。然后包括制作的花样、工艺，都觉得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物。 你看人家 觉得脱节。 你看人家季童 啊， 人家不在意这个，哎，多少钱我也不吃啊， 爱吃个龙。 不是， 啊， 他胖 啊， 他不敢吃。 谁说的？也是， 啊， 不让你看见，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它便宜点吧。好了，听众朋友，您接下来就要收听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马虎，您有过马虎的经历吗？您认识马大哈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马虎啊，您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说到了停车哈，勾 and y 说停胡同里是免费，但哪儿有啊，全都让地锁站着呢。哎呀，现在都不敢出去这个开车回去了。 嗯， 确实有些老旧小区，尤其是一些老胡同里边，地锁还是算正规的，有些破自行车， 旧沙发， 水桶，旧沙发， 对， 旧沙发太大了，搬起来麻烦，都是占地儿啊，都算是地锁的种类。 嗯，这还有朋友说啊，马大哈的事儿，我有一次做好事儿，给人介绍对象。 嗯， 我的同事听说之后，也积极帮忙找了一位，我们俩就把情况一碰，哎呦，都觉得这条件挺合适的。为了保险，我们俩商量说，咱俩先各自拿一张照片来，我们双方啊先看看。结果照片一拿来，发现我们俩都是马大哈。 为什么呀？ 因为啊，双方拿来的相片都是女的。 嗨， 就是给姑娘介绍对象的时候也没说性别，对方呢就以为也是找姑娘，结果找小伙，就俩姑娘。 没说明白。 那碰条件的时候怎么就觉着合适了？有房有车是吗？ 来，我们接下来说别的事儿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有关马虎的事儿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微信。微信呢是现代人主要的社交软件之一了， 那是啊。 但是呢，在微信附近的人以及摇一摇等功能当中，也隐藏着不少黄色陷阱。 嗯， 啊，有一些卖淫女啊，通过微信这个散播招嫖信息，有的市民没有抵制住这个所谓糖衣炮弹，就掉入陷阱啊，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几个月之前呢，海淀区的有一位刘先生就经历了一件让他难以启齿的事情。有一天晚上，这不是无聊吗，刘先生就玩起了微信里边的摇一摇，结识了一个叫做娜娜的女子。娜娜小姐啊，通过微信向刘先生表示可以提供某些不合法的服务。刘先生看了之后也有点动心 啊，就要了娜娜的地址啊。当时我这不是也是闲的孤单寂寞嘛，也没想太多，就去了他提供的这个地址。他跟记者说呀，晚上10点多，按着娜娜小姐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栋隐蔽的大厦地下一层一家 KTV。有一个自称是歌厅啊里边服务人员的中年女子接待了他。对方说呀，娜娜一时走不开，我这样，我安排另外一名年轻女子到包房里边陪着你聊天。谁知道啊，这年轻女子来了之后呢，就要了一些啤酒饮料，不住的劝刘先生喝水啊，喝饮料，喝啤酒，闭口不谈。刘先生心里边痒那事儿， 这刘先生来这儿也不是为了喝饮料的。 反正问问怎么什么情况，这女的呢就一直闪烁其词，感觉受骗的刘先生于是起身准备离开了。谁知道这中年女子在包房门口等着他呢，说你得把这些费用结清了才能走。 怎么就有费用了？ 你这个有服务费，酒水费2400块钱，房间费、介绍费980块钱， 就喝点饮料、啤酒，就好几千。 对啊，刘先生一看这路数不对啊，赶紧掏出手机报警。谁知道这时候几个彪形大汉就走了进来，一个自称是经理的男子把刘先生的手机就给夺走了。门口四五个男子气势汹汹的表示，如果你不交钱啊，我就收拾你。 哎呦， 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通过支付宝给对方支付了3300块钱。事后呢，刘先生气不过，这还是报了警。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事后呢，这个海淀警方展开调查，很快就发现这个 KTV 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有人作为枪手，专门通过微信发布这些不良信息，诱导事主来 KTV， 然后再安排这些什么小姐接待事主离开的时候，就采取这种威胁恐吓的方式，索要什么包间费、酒水费、介绍费，不给钱就大打出手啊。最后民警在 KTV 一共抓获了11名涉案人员。 还真是个团伙。 哎呀，反正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哈，这话可以在这儿好好说一下。您要不是空虚寂寞无聊想那些歪心眼，您何至于被他们，当然了他们也是犯罪团伙了，您何至于让人家盯着呢？ 这是得有多无聊啊，你说是吧？ 这是无聊吗？这是脑子里边缺根弦儿啊！下回咱犯法的事儿不干成不成？ 都说多少遍了，拒绝黄赌毒。18号晚上9点多钟啊，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啊，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 对，咱好像说过。 对，当时那天晚上大堵车哈。事故发生之后啊，第一辆被撞出租车的司机伤势比较严重。截至目前啊，伤者家属透露说啊，这司机还是处在昏迷状态。 昨天就有网友发布长微博，说自己是永安里路口五车连撞事故当中被撞出租车司机的女儿， 哎呦， 并且在长微博当中啊描述了事发前后的近况。微博发出之后啊，阅读数量呢超过了80万次，被网友转发6600多次。 嗯， 微博当中说啊，事发之后啊，被撞出租车司机内脏受损严重，双侧6根肋骨断裂，腰椎错位，双腿骨折。 嗯， 人呢还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只能靠呼吸机维持，至今没有意识。而伤者家属不解的是啊，为什么事发第二天肇事者被他的家人从交通队就能领回家了呢？并且还说啊，事发之后肇事者和他的家人也没来过医院探望我们呀，也没有支付过医药费呀。昨天记者从交管局获悉，12月18号永安里路口事故的情况说明啊，对于事发之后第二天肇事者被保释的一件事啊，声明当中回应说，经检验就是肇事者金某某， 嗯， 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0 啊，就是没饮酒， 尿毒品检测是阴性 啊，也没吸毒， 不是酒驾也不是毒驾。 哎， 根据调查，此事故仅造成人员受伤和车辆损坏， 嗯， 目前尚不具备对金某某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条件。 哦， 此外呢，交管局的负责人表示啊，目前这个事故呢正在依法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已经通知保险公司和在责任范围内啊要支付抢救费用， 嗯， 并且正在协调伤者所在的单位先研究一下先行垫付医疗费用的事儿。昨天呢晚上，受伤的出租车司机的家属跟记者说，昨天下午他父亲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已经把押金全都给退还给他们的家属了，并且额外还支付了3000块钱作为慰问金。受伤者的家属说啊，昨天下午5点多钟他在交通队啊也见到了肇事者和他的家人，肇事者对方支付了20000块钱作为我父亲的医疗费。 反正你看这事儿啊出了之后，我们还是想说车祸其实挺严重的哈，我们还是想说安全驾驶，不管这个费用最后怎么解决，人在那儿还是受罪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说，临近年底的时候大家还得注意交通安全。 哎呀，没喝酒没吸毒，但那当时您这车速得有多快，在一清醒意识状态之下 还逆行。 哎呦，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想说交通事故真的挺严重，下回我们还是小心点。快速再说个事儿，还是跟交通有关的。前天晚上10点多，有一辆宝马车开到这个讲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的时候，压到路中间有一个没盖井盖的井，导致翻车。万幸的是啊，车里边的女司机并没有什么大碍。记者从目击者刘先生拍摄的车祸照片当中也看到，这宝马车四脚朝天，四周散落着不少车体残片和撞碎的玻璃，车里边的气囊已经弹出来了。距离车辆不远的地方有一口破碎的这个窨井，就是一个井。 嗯， 据刘先生说，他在散落的这个车井盖上看到了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的字样，其中呢有一个被沥青部分遮挡的闸字儿。说这口井施工2-3天了，前两天早上起来还有工人在这儿施工呢，谁知道晚上就出了事儿。他说呀，井里边满是泥水啊，肯定没有完工。平时呢这条路上的车不少，施工单位你说怎么不放个警示标志，放个锥桶是吧， 就是他黑灯瞎火的， 太危险了。昨天呢记者来到事发地呢，看到路中间果然有几个锥桶，附近的住户说这个锥桶呢是清晨来这儿救援的工作人员放的，以前没有。记者也是联系了宝马车司机，他说这个女司机说，我开车走过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一辆车占道，这不是打轮向里边转弯，谁知道突然一声巨响，感觉这个方向盘打不动了，结果就出事了。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已经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查这事了，不是自来水集团吗？ 嗯， 对于翻车这事儿，他们说如果司机向公司报案，我们会记录并且处理的。所以有的时候施工啊，北京有很多地方施工还是应该注意一些安全，是吧？该摆锥桶摆警示标志得摆。 对呀，你要不然真的是这迷迷糊糊黑灯瞎火的特别危险， 哎， 干嘛非在出事之后才想起来摆这些警示标志呢？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马虎哈，马虎有很多的时候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 红花发了一个特别长一串都没有标点符号的， 就嗨，都是马虎的事儿嘛，危险的事儿。他说，哎呀，2年前我还上班，因为走得早，5点半我就出门了，我老公早上起来开火做开水，因为着急上班又送孩子，就忘了关煤气了，亏的是开的小，等我下午下班回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了煤气味儿，我们家那铁壶都已经烧干了， 万幸啊是没出大事，当时都后怕死了，至今都是念念不忘。 哎呦，我师傅断句满分、 啊、什么满分呢？所以有的时候真是一时疏忽也会造成很多的危险。 是呗， 像这没马追桶也是原因之一吧、 嗯、是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您说的大